这是第一天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马来西亚李佳薇一样的事。下个月呢，李佳薇将推出全新的专辑《相反的事》啊，作为首发主打歌，这首《一样的事》是由徐佳莹跟葛大为携手创作啊，将演唱硬实力以内敛的方式来处理啊，将情感更丰沛的表现出来啊。我们听完了非常标准的华语情歌《一样的事》之后，那接下来这首国歌则是截然不同的曲风，潮流一面的展现。 全中国强力首播， 王嘉尔 Fendi Man， 全中国强力首播。

主要讲述八角谷单弦艺人程宝庆历经民国初期北伐至抗战不同时期的从艺经历和生活境遇，展现全唐八角谷的历史演进脉络。这部剧日前对观众开放探班，现场即兴表演了全唐八角谷，全方位诠释了这种北京独有的综合性曲艺表演形式。据了解，天命将于6月9号到12号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缤纷剧场上演。再来看看以蓉为主题的第六届乌镇戏剧节，将于2018年10月18号到10月28号在乌镇举行。今天上午，乌镇戏剧节组委会公布了备受瞩目的青年竞演单元的命题规则，并启动青年竞演单元和古镇嘉年华报名。即日起到7月31号开始在乌镇戏剧节官网报名，初评委将根据网上报名进行筛选，8月31号公布入围的18部作品名单。之后所有入围作品将在乌镇戏剧节期间参与2到3场公开演出，初赛结束后将有6到8部剧目进入决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把成见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相互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情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 新歌一号呢是韩红的《忠于自我》，这是他跟林俊杰的二度的合作，之前是他们俩对唱的《飞云之下》哈，那首歌比较温情，这首歌呢是还蛮铿锵有力的，杨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新歌二号呢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全中国强力首播，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新歌三号呢，我们来听一下回归个人风个人的身份哈、萧敬腾的个人的一首单曲叫《全是爱》呀、啊，还蛮温柔的，老萧。 在夜空中热闹着，我知道是因为眼前无尽的黑，那明亮的月总是在寂寞中凝望着，我知道看不见没有光的世界，让我静静依偎你心中黑暗的那一面，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给拥抱你的不烂，说穿了全都是爱，都是爱。的心独自在回忆中沸腾着，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你不安的梦总是在沉睡中雪化着，我知道每一天都想逃离黑夜，让我心事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本周新歌五号呢，这是来自段炼希。段炼希呢经历了这个人生的起伏哈，现在又重新开始回到跑道上面，往前面加速前进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参与作词的一首歌，叫做《勇敢多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也各位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把你放在指尖，磨练了好几遍，温度再冷一点，就能拖延。是不是太直接？我曾经的胆怯，怎么消失不见？最害怕下雨天，我却无法改变。不能说的想念，不用可怜。好想倒退几年，走进你心里面，我们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你存在的季节已经冬眠，回到梦醒之前。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碧晨，听雪。 眼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 第九位，袁娅维，别废话。第八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第七位，薛之谦，

起誓言，却经不起时间。 歌呢，就相当于写给往日恋人的一封信吧。 安，如果没如果，有多少夜失眠，换一夜安眠。安，如果有如果，有多少次不见，换一次再见。 新歌六号，赖伟峰，安。 全中国强力首播， 新歌七号就是今天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来自马来西亚的非常会唱歌的李佳薇。可以感受到他参加了我是歌手之后啊，他的事业上的一些改变，还有他的一些企图心啊，一样的是 看似洒脱，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也许跟我有点雷同，很多人都这么说，该放就放手，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还那么适合，都努力过，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笃信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想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一样的爱从亲密变成回忆，对不起，一样的事不可能再继续，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一样我样都单纯的可以，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一样的爱从心里变成回忆，对不起，一样的事不可能再继续。 一样的是好好照顾自己。 新歌八号是刘瑞琦的房间，这是目前正在这个上映的一部电影《超时空同居》的插曲。这部电影呢是由徐峥监制，苏伦导演，雷佳音和佟丽娅一起来主演的。好，那接下来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叫单依啊，饮食男女，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道菜差点时候才能出锅，着急上桌，容我再调调火，起码像样的颜色，品味色香我可说不好，不能保证有很美的味道，粗茶淡饭的你别挑，等等我吃 是城市的喧闹，我只是路旁的那棵草，身不由己随风飘，吃了嘴里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说不出的想法，过了心里的喜怒哀乐， 单一呢是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音乐制作专业，曾经是幕后的制作人呢，今年推出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城市的孩子》。这首歌《饮食男女》是来自于李安1994年同名电影的《饮食男女》啊，灵感来自这部电影。单一是第一次来中国榜打榜，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啊，他的名字叫做钟逸轩，曾经参加过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选秀比赛，一个是中国好声音，还有一个就是网综明日之子。17岁时钟逸轩写下了这首17岁的夏天，当时他正高中毕业，这是他第一次全自己创作的录音室的单曲，也被他看作是毕业作品。欢迎钟逸轩来打榜，17岁的夏天。 天还没亮的时间，路边微热的早点，起床后又是一天，扫马路的老爷爷不知疲倦的笑脸，他单车经过身边，学校旁的早餐店，他拿着面包两片，扎着爱的马尾辫，多希望转头遇见他笑脸，不知不觉已忘了时间，希望能够停在那年夏天，那年感情纯粹像白雪，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怀念怀念。我记得上课都睡着，手机在那角，班主任在讲早操，下课的辣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校服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花儿不见了，人也散了，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